此时的许贤楚本人还不知道自己将要面对什么。与任小素和杨小锦不同的是，他才是那个没有突破封锁圈的人。许贤楚确实很想知道径山里面发生了什么，但他一开始并没有把握住突破封锁圈的机会，后来心想这一进去搞不好就出不来了，索性直接绕道向112号壁垒方向前进。他一路都让影子背着自己赶路，当任小素驱魔黄金的时候，他都已经快要绕开整个城市到达庆氏财团的背后了。所以许贤楚对城市里的事情一无所知，他也不知道自己已经上了庆氏财团的危险等级名单，而且还高居榜单前列。如果他知道这些事情的话，恐怕当场就要回来跟任小素拼命了。趴在影子背上赶路的许贤楚总觉得有些不对劲，但又不知道不对劲的地方在哪儿。 收队吧，准备构筑防线，实验体的活跃时段要来了，现在还无法确定他们藏身于哪里。 似乎许蛮很清楚，即便这时候又死了四头实验体，但这仍旧不是尽头。那实验体的数量远比其他人想象中的更多。然而就在此时，许蛮忽然听到侧前方百米开外有急促的脚步声，似乎有人在狂奔。他当即将战术手电的光束打过去，赫然发现是任小素正趴在影子的背上夺路而逃。许蛮愣了一下，什么情况？许仙楚这货怎么跑回来了？之前不都逃走了吗？任小素远远地看到许蛮他们就开始绕路，这是打算从作战班组的左边绕开庆氏财团的作战人员。不过许蛮没有犹豫，他立刻拉上枪栓准备抬枪射击。然而任小素远远地听到枪械上膛的声音就急了， 还他妈准备打我呢，看看我身后。 许蛮疑惑地看向任小素的身后，只见树林里黑影攒动着，铁链声密密麻麻地响着。许蛮顿时整个人都不好了， 你要是就把实验体的老巢给捅了吧。 树林里那些数不清的实验体在阴影缝隙中穿梭着，密密麻麻的像是一大群蜘蛛似的。饶是许蛮这种有经验的战士，脸也给吓得惨白。许蛮这种知道什么状况就能立马想明白，恐怕是许贤楚在往前逃走的时候正好碰到了实验体如今居住的巢穴，所以把实验体全都给吸引过来了。不知道状况，这他妈得以为是任小素喊人回来报仇了。不过许蛮也更加确认了许贤楚的身份，毕竟刘部说过许贤楚曾用自己的影子背负着自己行径，轻松省力。说实话，任小素自己都没想到刘部阴差阳错之间帮助自己隐瞒了身份，而且大公无私的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只见那些实验体疯狂地追在任小素的身后，一个个在爬行的过程中口水都流得飞溅了起来。许蛮看到这一幕之后的第一瞬间便在通讯频道里吼道， 城区方向注意，构建防线。 庆氏财团在树林里的人很多，好几百个，可是似乎实验体比他们还多。然而在这一刻，许蛮竟然优先通知城区构筑防线，而不是下命令撤退。许蛮在通讯频道里说道， 在场所有人员立刻按班组为单位原地防守射击，城区争取时间。 任小素一边狂奔一边远远地看着庆氏财团的作战班组，同时停住脚步，然后以半跪的姿势进行开枪射击。没有防御工事可以依仗的他们竟然用肉体搭建了一个防御工事。任小素他在影子背上时的速度比实验体要快上一截，所以当庆氏财团开枪射击的时候，他已经顺利地偏离了原本的轨迹，躲开了庆氏财团的射击路径。只不过任小素心中也有震撼，难道说这就是财团作战人员与私人部队的区别吗？这些财团的军人竟然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与安全为身后的战友争取时间。那个身着白西装的青年何德何能，竟然可以带着这样一支部队。其实任小素高估财团部队，或者说庆枕手下的士兵给了任小素一种财团军人都很团结强悍的错觉。事实上 庆镇手里的军人在财团圈子里也一样是佼佼者。许蛮是个很有战斗素养的战士，但这不代表他不怕死。战斗素养其中一项很重要的素质就是审时度势，能够正确地判断战局。他很清楚，如果他留下为城区拖延时间就一定会死，但如果自己退缩了，身后城市里的战友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一定会死更多的人。庆诊早就命令军队修筑工事，例如简易的碉堡和围挡，这都是必须的。可是许蛮很清楚，他们错误地估计了这镜山里的实验体数量。按照情报上来看，这镜山里的实验体分明应该只有百头以内。当初火种公司的那个实验体里，活标本数量总共也才有87个呀。难道是火种公司在无法跨越庆氏财团重启这个实验室后，故意泄露错误的情报，想要坑死庆诊？要知道这两年多的时间里，庆诊可是杀了火种公司不少人。当然，庆诊也不是傻子，他带了比原计划多出数倍的人来到这里，庆诊是不会死在这里的。许蛮不担心庆诊的安危，他担心的是112号壁垒作战里受到重创。这时许蛮的通讯频道是全域开放的，所以他能听到庆诊平静的声音在头盔里响起。 救他们，慢慢退回城市边缘，我早有准备。 许蛮松了口气，他在区域通讯频道里大吼： 守住防线，援兵快到了。 只要守得够久，他们就不会死，起码大部分人都不会死。如果换了其他财团的大人物，恐怕第一反应就是放弃他们这支孤军吧。任小素趁着混乱已经绕开了庆氏财团的范围，影子在一路朝着南方狂奔。任小素原本以为北方的路会相对安全一些，结果谁成想北方要更加的危险。庆氏财团在来镜山的时候刻意避开了火山区域，因为那边的有毒气体防不胜防，所以火山区域成了庆氏财团唯一没有扫荡的地方。结果谁成想那些实验体就躲在火山附近。不过这些实验体可不是任小素招惹出来的，他在前进的路上突然和对方遭遇，这数百个实验体分明就是要突袭着镜山里的所有人类。任小素分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吸引了他们，亦或者是火山爆发的前兆将他们全部惊醒。任小素管不了这么多，现在就算让他去面对人面虫或者是狼群，都好过直接面对庆氏财团与实验体。遇到四个他还能打过，遇到几百个他是真的没脾气。要不是他还有影子能背着自己跑路，任小素恐怕当场就要趴在地上假装他也是实验体，万一对方智商降低以后就信了呢。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任小素心说，这里怎么这么多实验体呢？很明显许蛮都没有料到实验体的数量会这么多，难道他们这些年来还能继续繁殖吗？那些手臂上没有铁链的实验体会不会是后来生的？不是任小素脑洞大，而是他想不明白，这些实验体在深山老林里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除了生孩子以外他们还能干什么呢？杀死那四个实验体的时候，任小素心中简直豪情万丈，大有一种天下无敌的感觉。结果还没过半个小时，这豪情就被现实给无情打碎了。 我是无敌的， 现实却告诉他，不，你不是。整个庆氏财团的作战人员都在朝着北方进发，这是为了救下许蛮他们。而任小素趁着这个间隙一路朝着南方逃命而去，那是他原路返回113号壁垒的路。杨小锦和洛新宇已经不知所踪，而许贤楚则在另一条路上悠哉悠哉地离开镜山。这场冒险其实更像是一场闹剧，然而却为任小素揭开了这真实的世界。 如今他只是知道火种公司和庆氏财团，可这世界上的财团和壁垒还多着呢，世界也比想象中还要广阔。 就在任小素逃命的时候，他忽然听到身后的火山处再次传来震动响声，这一次就连地面都开始跟着震颤起来。只见火山口喷发出来的岩浆如烟花一般向天空中升腾，那一团团岩浆在空气中遇到冷空气后迅速凝结成炽热的石块，紧接着附近像是下起了陨石雨一般，大片的树林陷入火海。这一刻任小素只能庆幸自己跑得足够快，甚至庆幸在半路上遇到那些实验体，不然他现在根本躲不开这火山喷发的区域。那火山积蓄已久的力量终于在这一刻彻底爆发。庆枕在残破的城市里望着这一幕叹息道， 唉，可惜了。 也不知道他这次又是在可惜什么。庆枕身边有人询问道， 老板，现在怎么办？ 可是话音刚落，那火山口里忽然传来了某种生物的惊天怒吼，吼叫声似乎在转瞬间便传出了几十公里。任小素豁然回头，只见那最高的火山顶部忽然有一只硕大的爪子抓住了火山口的边缘，似乎想要从那里爬出来。那火山里竟然藏着什么生物吗？什么样的生物能在岩浆里游弋生存？连这种可怕的生物都出现了，那么他之前在河里曾经遭遇过却没亲眼看到的生物又是怎样可怕的存在？庆枕叹息道， 这种东西竟然真的存在，暂时从西方撤退出京山，任务失败。 庆枕身旁的心腹看着火山那边愣神道， 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 庆枕望着火山说道， 严涛，打电话给我那个不成器的哥哥，如果这东西爬出来，或者是大量实验体被火山逼向南方，那113号壁垒就危险了。 那名叫做严涛的心腹证人，难道庆枕觉得壁垒都会保不住吗？他下意识的就去取卫星电话，可是他忽然发现平时通讯完全正常的卫星电话竟是没法打出去了。火山喷发所导致的热浪已经开始席卷整个径山山脉，要知道径山里的火山可不止一座。庆枕见状便说道， 先离开这里。 这场火海似乎要将径山的秘密彻底焚烧埋葬。接到撤退指令的许满等人一边有序开枪射击，一边向后退去。他们没有因为火山爆发而慌乱，在这危险的环境中反而像是更加镇定了一些。当他们从森林的边缘退入城市的那一刻，庆枕身边的人忽然按下了手中的遥控，一瞬间树林与城市的分界线像是被一条火线点燃了似的。庆氏财团早就埋在那里的炸药同时引爆，彻底将实验体阻隔在了树林以北的地方。就如实验体这么强悍的生物也死伤小半，剩余没被炸药波及的实验体便冷冷地隔着火墙遥望着正在撤退的庆氏财团。实验体们没有在这里犹豫太久，而是重新进入森林，像是要绕过这片区域。许蛮气喘吁吁地回到庆氏身边，他低头道， 对不起，我没能带回许仙楚。 庆枕摇摇头， 没关系，上车吧，我们往西边去，那里应该还有条路可以回112号壁垒。 说完庆枕便转身离开了，他的皮鞋鞋跟在地面上敲击出从容的声音。在城市的边缘，那里停着大量的运兵卡车和越野车，还有许多重型机械。许蛮没有动，庆枕回头看他， 你想问我为什么让人去救你？不用有太多的感动，彼此都只是一场交易而已。我让人去救你们是因为你们还有用。 许蛮嘴巴张了张像是要说什么似的，结果庆枕笑了笑， 留着你表忠心的话吧，我从来不相信这种东西。 然而就在此时，前方作战人员高喊， 不好了，我们的车都开不成了，你们过来看车胎。 什么情况？车胎爆了吗？ 我们带了千斤顶和补胎打气的机器，补一下就好了。 那人苦着脸说道： 不是车胎爆了，是我们的车胎被人砍下来了。 啊！ 原本从容的庆振笑容慢慢僵硬在脸上。 许贤楚啊，我还是第一次这么想弄死一个人。许蛮，给我拿身作战服过来。 庆振和许蛮知道许贤楚往南方逃走了，但他们真的没想到会有这么一茬。在许蛮想来，扎破车胎都已经算是够可以的，结果扎车胎还不够，对方直接把车胎都给砍下来了。车胎被砍下来，就意味着庆氏财团所有人必须徒步走出径山。倒不是说有什么危险，只是继续穿着白西装会显得有点狼狈。许蛮在庆振身后小心说道： 这次任务失败可能会导致您在财团内部接受处罚。 庆振并不在意： 没事儿，那些老头子们总需要有人给他们干活，我只当放假一段时间而已。 那个人小素该怎么处理？ 如果他没有死在径山的话，那就一定会想办法回到113号壁垒那边吧。等卫星电话可以恢复使用后，让罗兰先留意着。至于该怎么处理，我还没想好。还有，让他赶紧把张景林送走，这个人不能死在我们手里。刺杀他的人很可能已经在路上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砍掉庆氏财团车胎的事情确实是任小素干的，那个时候庆氏财团都在分神去对抗实验体，这车胎不砍白不砍啊。而且任小素被庆氏财团追着跑了那么久，这要不报复一下，气都发不出去。身后的火山还在不停地爆发，天空中的月亮都已经被冲天而起的烟霾阻隔，而且那火山喷涌的趋势好像越来越猛烈了。任小素有些疑惑，刚才在火山口里怒吼的生物到底是什么呀？到最后也没见他彻底现身。他在离开城市的时候看到了庆氏财团在城市边缘爆破的火药，任小素也再次见识到了人类掌握的热武器到底有多么可怕。任小素一直往南边原路返回，他怀疑路上可能还会遇到零星的实验体，但如果不是像之前那样的一大窝，其实任小素已经并不是太害怕了。当影子的超强力量与速度手持黑刀的时候，破坏力将是难以估量的。两个能力叠加起来变成了更加厉害的组合，这仿佛就是任小素未来的道路。只是这条道路可能会更加曲折一些。这一路向南回113号壁垒的路上，最危险的不是实验体，而是人面虫与狼群。任小素一路都在影子的背上养精蓄锐，而影子则像是凌空漫步似的，腿脚都快到几乎拉出了残影。虽然这样会让任小素看起来很像需要依靠别人代步的残疾人，但任小素并不在乎。期间他还回了他们某天晚上待的岩洞一趟，结果便发现那个岩洞的顶上早就多了一行娟秀的小字： 他就在你背后。 这是以前没有的字，刻痕都很新。任小素记忆中好像那天出发的时候杨小锦落在了后面，不知道为什么他看着这娟秀的字体就觉得这恐怕是杨小锦故意刻下来吓人玩的。 你是真的皮呀、啊！ 任小素看了一眼就继续向南方前进。一个小时后，火山喷发导致山林大火正在一路向南方蔓延，整个径山已经化作一片火海。任小素隐约听到身后有野兽奔腾的声音，好像正在往峡谷这边逃来，但这些跟任小素都没什么关系了。来时很慢，但回去的时候却很快，只用半天的时间，任小素就已经来到了峡谷的前面。他看着面前的峡谷， 以及峡谷绝壁上面的一线天光，任小素不再犹豫。只要速度够快，人面虫、狼群和寂寞就追不上他任小素。任小素身下的影子像一阵风似的从峡谷中掠过，绝壁上的人面虫感受到了人类的气息，蜂拥而出。结果他们刚出来，任小素都已经跑出峡谷了。人面虫在崖壁上安静了好半天，彼此的触角相互碰撞着交流。 刚才过去了个人，那他妈是个人？ 穿过峡谷的那一刻，天色刚刚破晓，天空中一抹金色的光不断向云层渗透。任小素看到这一幕有些出神，这次径山之行收获很大，但时间并不漫长。只是当他回到峡谷这边的时候，忽然感觉像是已经过去很久似的，宛如一个世纪那么漫长。也不知道家里的颜六元和小玉姐怎么样了，任小素归心似箭。隐约间，任小素感觉到树林之中有异动，他愣了一下才发现，那狼群竟然一直都在峡谷入口的附近活动，仿佛在等他回来似的。紧接着，慢慢围堵过来的狼群就看到任小素趴在影子的背上，大摇大摆地从他们的缝隙中穿过，甚至都没给他们反应的机会。狼群停下脚步，静静地看着任小素离去的背影，竟然速度比他们还快。狼王也沉默了，他们就白堵了这么多天了。 六元啊，你看我给你带什么了。 王富贵人还没到学堂，声音就远远地飘过来了。颜六元在被窝里睁开眼睛，死活不想起床。小玉姐一边叠衣服一边说道， 起床吧六元。 不起，我要再睡会。 小玉姐笑了笑， 如果你每天早起15分钟，你一年就比原先多了90多个小时，可以拿来做你最喜欢的事情。你想想看，你最喜欢做什么？ 颜六元想了老半天后疑惑道， 我最喜欢的就是睡觉啊。 快起来。 小玉姐皱着眉头， 哼，比你怪还气人。 说着，小玉姐一把掀开了颜六元的被窝，被窝里攒的热气顿时全跑了，颜六元只能不情不愿地起床。此时已经入冬，这个年代里冬天格外的寒冷。在颜六元的记忆里，集镇上每年冬天都会有人冻死在街头，亦或是冻死在自己的窝棚里。那窝棚都是拿树枝或者铁架搭起来的，四周只能用破布裹着，根本不挡风。那些年他和任小素在窝棚里冻得瑟瑟发抖，任小素恨不得把他们所有的衣服，不管夏天还是冬天的，全都裹在颜六元身上，可照样很冷。不过每次想起那些时光来，颜六元都会觉得很快乐。他回想起那时候任小素给他说过的话， 人类的快乐不是从享受中来的，而是来源于痛苦。当你苦到难以忍受的那一刻，忽然尝到一些甜味，你会想要拼命地活下去。那种甜味对别人来说可能不算什么，但对于那一刻的你来说，就是最大的快乐。 有时候颜六元觉得，任小素如果生在壁垒里，也许能成为一个张先生口中所说的哲学家。王富贵捧着俩红薯进来，他招呼道， 小玉啊，你和六元一人一个，赶紧趁热吃了吧。 富贵叔。 颜六元接过红薯。 哎，你为啥这么喜欢吃红薯啊？天天都吃烤红薯。 我小时候107壁垒外面闹饥荒，我就跟着我爹一路逃到这边投靠亲戚，那时候外面还没这么危险呢。有一次我们在野外挖到了两个红薯，我爹烤给我吃，我当时就觉得烤红薯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了。 自从上次午夜枪声，王富贵披着外套闯进来想要花钱收买王从阳之后， 颜六元对王富贵的称呼就变了。王富贵也发现了这个转变，于是打心眼里欢喜。他是真的喜欢这兄弟俩，比他那傻儿子王大龙可强多了。这些年他眼瞅着任小素带着颜六元一点点挣扎着活过来，也确实发自内心觉得这兄弟俩不容易。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王富贵看着李小玉和颜六元两人吃着烤红薯，他忽然打量起学堂，叹息道： 哎，张先生这一走，咱们集镇上可就没有教书先生了。 那有什么，等我哥回来之后啊，他就是教书先生了。 张景林已经被罗兰当作烫手山芋送走了，当天应该是集镇上所有流民见过最轰动的一天。壁垒里的那位姓罗的大人物对张景林前居后恭，活像一个故事书里的大太监。流民们也没有想到他们集镇上的张先生竟然大有来头，早知道当初就不省那个学费了，也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学堂上课好了，万一搭上点什么关系呢。想到这里，好多流民都打定主意要送孩子去上学了。流民的逻辑就是这么简单，他们送孩子去上学不是为了什么知识，而是为了关系。可还没等他们畅想完呢，罗兰当天就把张景林送走了。住在学堂里的颜六元和小玉姐就像空气一样被人无视，就算张景林走了以后，王从阳也没有再来找过他们的麻烦。但问题在于，虽然没人来找麻烦，门口却出现了很多不相熟的流民，有卖水果的，有卖蔬菜的。王富贵见过其中的一些人，平日里都是工厂里的工人，现在却好像不认识了一样。这时候王富贵才意识到，壁垒里对集镇的管理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早就有流民被收买了之后成了壁垒的眼线。平日里这些人就是普通的流民，可一旦流民之中有人想串联造反，甚至联合罢工，他们就会立刻告诉壁垒到底是谁在背后捣鬼。难怪以前两次罢工都被壁垒的四人部队瞬间镇压，原来是有内鬼。王富贵将这些人一一记下，以后千万不能得罪，也千万不能再跟别人说真心话了。在门口盯梢的人不只是流民，还有几个人看起来明显比四人部队还要凶狠。王富贵猜测，那很可能是庆氏财团的人。说到任小素，王富贵皱起眉头来。 前面有靠近静山的工厂工人回来说，那边好像有动静，静山里的火山爆发了，整个静山上空都是乌云。 然而颜六元却很轻松， 我哥肯定没事， 因为他许的愿是愿用自己的性命保任小素一路平安归来。他现在没死，说明任小素已经没事了。这种事情说出来，王富贵和小玉姐恐怕都不会相信，而且颜六元也不会把自己的秘密随便说出来。王富贵想了想说道， 也是，就任小素那小子肯定祸害一千年。 然而就在此时，王富贵忽然觉得背脊有些发凉。王富贵按下心头的疑虑，压低了声音对颜六元和小玉姐说道， 你们最近小心点，如果想离开集镇的话就跟我说，我帮你们想办法。我看这些人可能都不是冲着你们来的，而是冲着任小素的。 王富贵是个人精，他思来想去便觉得门口那些人就像是一张网一样，在等着谁投入这个网中。张景林都已经被送走了，这张网的目标除了任小素还能有谁？ 他们要抓任小素，为什么？ 小玉姐差点惊呼起来。王富贵思考了好久忽然说道， 可别是任小素在静山里 又把壁垒那队人给霍霍了吧？很有可能啊。 然而眼光还是局限了王富贵的想象力，任小素不光是霍霍了乐队的那些人，还霍霍了庆氏财团。此时的庆真正站在某个山坡上，一脸无奈。 这他妈要走到啥时候才能回112壁垒去啊？ 许蛮感叹道： 老板，连你都开始说脏话了。 人设崩了啊。 正当王富贵他们说话的时候，忽然听到集镇上喧哗起来。王富贵好奇地走出学堂。 这是又闹什么幺蛾子了？ 转瞬间他也觉得不对劲起来，只见天色渐渐阴沉下来，那天空中的灰霾不是由白转黑，而是渐渐变成了一种奇怪的暗黄色，风也大了起来。集镇上的流民们都抱着自家值钱的东西来到街上，有人小心扶着自家窝棚的架子，以免风把窝棚吹塌了。这时候外面有人跑进集镇大喊： 青山里的火烧好像爆发了，整个青山上空都是烟雾。 集镇上的管理者瞪了他一眼： 慌什么慌，青山里的火山跟我们有个毛关系，我们离青山还远着呢。你是从哪儿回来的？ 我是从矿上回来的，工头让把青山那边的事儿给咱们壁垒汇报一下，我是咱矿上的安全员。 行了，该干嘛干嘛去，其他人都注意着点，等地震过了再回窝棚里去。 只是颜六元听了这话总感觉有些不对劲，因为天空中的飞鸟全都朝着南方飞去，泥土里的昆虫也全都爬出来了。距离那么远的火山能有这么大的威力，颜六元觉得还有更恐怖的事情在后面。113号壁垒中间有一条河经过，但大家都没深究这条河的源头在哪儿，最终流到了哪里。壁垒里的大人物们在河里铺设了好几张铁网，用来防止流民偷偷游进壁垒里来，以前还真有流民干过这种事儿。然而此时壁垒里的人们也在为着地震惊慌着，却没人注意那条河里的防护栏在水下被不知什么东西给一头撞破了。那诡异的东西一路朝着城区里游弋过去，河里的鱼群被惊扰得纷纷朝着另一边逃窜，仿佛那是一种出自本能的恐惧。就在此时，集镇外面忽然好多人跑了进来，大家都纳闷： 你们不是矿上的吗？怎么都回来了？ 矿洞已经塌方了，而且从青山那边跑出来好多奇怪的虫子，虫子的甲壳上还有张人脸，他们会吃人啊。 所有人都愣住了，曾经这世界是闹过一次虫灾的，不过很快就被人类灭绝了。只不过这一代对于虫灾都只是听说，却没有亲眼见过。难道历史又要重演？忽然间颜六元听到身后有人跳进院子，他回头便惊喜地看到了任小素。任小素示意他们不要说话，然后压低了声音说道： 收拾东西快。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收拾东西快。 颜六元和小玉姐两个人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任小素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做好了。颜六元判断应该是发生了什么事，所以导致任小素必须要带他们离开113号壁垒。这生活了多年的地方终于要离开了吗？不过颜六元不太在乎，任小素在哪儿哪儿就是家了。只是任小素回来的太突然了，喜悦和紧迫感在心中盘旋。王富贵回到学堂里就看到任小素手里握着枪，赫然指着自己： 王富贵，你就在这里待到我们离开，对不住了。 你们这是要走？ 外面好多人盯着这个院子呢。也许你自己能轻松地出入，但严六元和李小玉怎么办？ 他们拦不住。 他回来之后并没有急于来学堂，而是先去看了一眼埋枪的地方，枪已经没有了。他又去之前准备好的洞穴，结果严六元没有去过洞穴，最终才回到集镇。结果还没到学堂呢，他就远远发现有人在学堂外面盯梢，而且其中还有好几个给他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庆氏财团的作战人员。四人部队和财团部队很好区分，四人部队的人看起来跟兵痞一样，站没站相，坐没坐相，然而庆氏财团的军人却是腰背挺直，明显平时都有训练的。就因为这些盯梢的人，任小素才选择偷偷潜入学堂。如今集镇上已经乱了起来，正是他带走严六元和小玉姐的好机会。 其实有张先生在，庆氏应该不会拿你们怎么样吧？ 张先生。 这时候任小素才发现张景林竟然不在学堂里，他还不知道学堂里之前发生过什么。不过这会儿来不及说那么多，任小素说道： 我不是因为庆氏财团才要走，而是静山里那些妖魔鬼怪都要出来了。 任小素穿过峡谷的时候就已经听到身后有野兽奔腾的声音，恐怕整个静山的野兽、实验体、人面虫都会被那场火海逼迫南迁，到时候就不是他一个人危险，而是整个集镇上的人都会很危险。但是任小素没时间解释太多，他对王富贵说道： 你也听到他们提起那个虫子了，虫子数量很多，很可怕，但虫子还只是危险的一小部分。 你们在静山里面到底遇到了什么呀？不对，任小素，你必须放我离开，我要回去带着我儿子跟你们一起走。 跟我们走？你的家业都在这里，你跟我走？ 他从来没有考虑过王富贵会跟他们走的这个可能。按照正常思维，应该就算任小素劝王富贵一起走，结果王富贵也不愿意相信任小素所说的那些话。结果现在恰恰相反，任小素压根就没劝王富贵，王富贵反倒一瞬间做了决定。 别的事情我不清楚，但我知道跟着你能活下来。 在洛新宇和杨小姐他们第一次出壁垒的时候，王富贵就说这静山谁当向导都不好使，只有任小素能带你们去。当然这也不是说王富贵觉得任小素有多么厉害，而是他觉得任小素命够硬，能够从狼群嘴里活下来的孩子还能把另一个孩子一起拉扯大，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如今王富贵有一个很清醒的认知，只有任小素最清楚静山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是一个亲身经历静山变故的人，如果自己不信他，那还能信谁呢？如果任小素现在去集镇上大喊狼要来了，实验体要来了，火山里那个怪物搞不好也要来，人面虫也来了，说不定集镇上会有一半人用看傻子一样的目光看着任小素，另一半则是将信将疑。但王富贵不一样，他觉得你要是连亲身经历者都不信，还能信谁？任小素深深地看了王富贵一眼，他忽然明白这王富贵为何能安安全全地活到现在。要说王富贵也没什么本事，人也不够狠，只是圆滑一些，会在壁垒大人物面前做人，可这还不够他活这么久。以前还有些跟壁垒里大人物关系更好的集镇乡绅也一样被人害死。不得不说，这王富贵恐怕有着一种奇特的生存本能，让他能够在危险面前迅速做出最正确的选择。 也许别人都不信你，但我信你，我要跟着你走。 说实话，任小素也在思考自己能带着王富贵一起逃命吗？在这逃命的路上，普通人都会成为任小素的累赘，但王富贵不一样。这王富贵虽然本质还是一个商人，但对方已经对自己和严六元表示过足够多的善意。 王富贵这精明的奸商似乎看出了任小素的疑虑，他说道： 我不白跟着你们，首先我有钱有药物，其次我跟人打交道的能力比你们都强，我不是没用的废物。 在这节骨眼上，王富贵立刻表明自己的价值，有价值别人才愿意带着你。他没指望依靠以前的交情来说服任小素，他觉得这年头交情一点都不值钱。任小素想了想说道： 我不惦记你的钱，快去快回。 任小素并不是什么善男信女，换了其他人他肯定不能放对方这时候离开，万一对方跟庆氏财团通风报信怎么办？但王富贵曾经向任小素表达出的善意让任小素决定信任王富贵一次，而且现在庆氏财团恐怕还真没功夫来针对任小素了，外面那些盯梢的人也完全不够看。严六元和小玉姐两个人很快就收拾好了他们要带走的东西，严六元递给任小素一枚铜币说道： 张先生说了，走投无路的时候可以去塞北找他，但如果没有走投无路就不要去了，塞北很苦。 任小素看着那枚铜币，他忽然问道： 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 严六元将当天晚上的事情给讲了一遍之后，包括罗兰对张景林的态度和张景林说过的一些话，他最后说道： 富贵叔那天晚上也算是唯一一个敢站出来帮我们的了。 我明白了，张先生有说他是什么身份吗？ 严六元摇摇头： 没有，不知道他是什么身份，问了也没说，但一定是178号壁垒里的大人物。 如果我们走投无路了就去塞北找他。 啊，东西都整理好了，其实咱们要带的东西不多。 任小素看了一眼，他发现小玉姐和严六元带的基本都是食物，连张景林原本种在学堂后院的大白菜都给薅了，这倒是和他很像，都很朴实。任小素说道： 馒头和窝头要带着，但白菜就不要带了，逃命的路上可以摘野菜吃。哎，那个包里是什么？ 小玉姐说道： 是熏肉，之前你走的时候就没带干粮什么的，我心想着弄点好储存的熏肉，这样以后啊你再出门就可以带着了。 谢谢小玉姐，这次正好用上。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